美国联合通讯社近日报道了朝鲜的现实。美联社报道说，在领导者金正恩正式步入政坛后，北朝鲜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他的政治基础得到奠定，核及火箭技术有了发展，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的并举路线得到落实，以及社会主义企业的负责管理制得到实施，人人都享受更好的精神文化生活。美国的福克斯广播电视台也报道了上述的内容。